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六月多地进入高温津贴发放期，近期多地调高了高温津贴标准，这笔津贴将持续到账几个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通告，决定自6月18号起，在全国陆海空口岸实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根据5月印发的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相关部署，2018年6月30号前要完成所有不合规车辆运输车的更新退出，2018年7月1号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显示，端午三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8910万人次，同比增长7.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62亿元，同比增长7.3%。近日，世界最长玻璃环廊在河南郑州伏羲山落成并对外开放。天文专家介绍，被称为灶神的一颗小行星将于明天上演冲日表演，届时感兴趣的公众可借助望远镜进行观测。目前四合公园一期正在规划建设中，这就表示未来朝阳通往副中心的重要交通廊道将实现全绿化。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86年的1月，28岁的李宗盛在滚石旗下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被业内人士评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创作专辑之一。而李宗盛在回首过往的时候，也曾经坦言：“这恐怕是我最好的作品了。”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啊，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啊，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到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Karen， 我姐怀孕了，想给她买点补品，不知道买啥好。 买燕窝啊，一人吃两人补，适合孕妇。 炖燕窝太麻烦了， 现在都吃鲜炖燕窝了，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 这个太方便了，上哪儿买呀？ 上天猫小鲜炖旗舰店呀，618购物节有活动，特别合适。

脸后身受重伤。今后丢弃谎言埋葬，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 曾经被喜欢的现在对着毫无感觉，却在心中转换了就好像成了一种习惯。我的心情 来不及去问， 我这其实想为爱情多去试一次敷衍，寂寞空虚问，我只是对错该怎么脱身？却说失去我是世界不平等，多陌生人，让我爱上 薄情的红唇。我们失去你我之间怎 么不敢继续？你问你问得太逼真，让我把书信交易当作最真心的亲吻。我自己来不及去分，你对我是不是爱心一点？我想都怪我该怎么脱身？你却说花花世界 息，此刻唯你相伴。 1993年，王菲首次尝试了歌词创作，写下了《执迷不悔》一曲的歌词，并在新艺宝唱片旗下发行了专辑《执迷不悔》。也就是凭借着这张专辑，王菲获得了在第11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拿走了国内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一起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执迷不悔》。 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

最近忙着看世界杯，晚上睡觉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晚了。看完一场比赛之后，在睡觉前呢，还会躺在床上刷一刷赛后的评论什么的。那你平时在睡觉前都喜欢做些什么呢？欢迎你今晚在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与我来互动，聊一聊你在睡觉前都喜欢做什么。 再回头，到了今天，早应该接受。决意远去，奈何却开不了口。夜里悄悄一再泪流，扮作潇洒，伤心的背后。要你吧，爱恨我心早已经看透。求明白，别再爱我，也别难过。求明日不要等待我。从前共你爱过，彼此的两个心都伤过，接受这片刻苦楚，从来并没有怨过，计算着谁对错，为何若失意总是我？然而若是爱我，怎么不去了解真的我？却让我的心魔欠缺自我。梦已碎了，不再回头，到了今天，早应该接受。决意远去，奈何却开不了口。夜里悄悄一再泪流，扮作潇洒，伤心的背后。要你吧，爱恨我心早已经看透。求明白，别再爱我，也别难过。求明日不要等待我。从前共你爱过，彼此的两个心都伤过，接受这片刻苦楚，从来并没有怨过，计算着谁对错，为何让失意总是我？然而若是爱我，怎么不去了解真的我？却让我的心魔欠缺自我。求明白，别再爱我，也别难过。求明日不要等待我。从前共你爱过，彼此的两个心都伤过，接受这片刻苦楚，从来并没有怨过，计算着谁对错，为何让失意总是我？然而若是爱我，可否请你了解真的我，进入我的心窝，去爱着我。

但是火爆的 SUV 市场和豪华轿车不断下探的价格，很快就让中高级轿车遭遇了困境。想要提升竞争力，第一步就是赢得年轻人的心。在这方面，本田雅阁无疑是敏锐的，就外观看，你甚至都不太相信这是一款雅阁。比如首次出现的四门雅阁身上的溜背造型，这种时下最为流行的运动设计，让侧面轮廓线变得更浮动感。另外，新时代本田羽翼式的 LED 大灯也出现在了这款车型上，在配合以宽大的镀铬装饰条贯穿整个车头上沿，前脸的层次感和冲击力非常强，加上外露式的双边双出的排气管设计，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都是一款运动气息很强的车型。其实第十代雅阁最有趣的不是在设计风格的改变上，开起来的感觉更能让你欲罢不能，非常享受。在早前海外媒体试驾中都给了这款车极高的评价。以高功率版本为例，在 VETC 等技术的加持下，1500转就能达到260牛米的峰值扭矩，能让你畅快体验发动机的全部动力。再配合采用 G Design Shift 控制技术的 CVT 变速箱，甚至能让你体验到 CVT 少有的换挡感。而在中后段的加速上，动力也能给的直接充足。在底盘的调教方面，新雅阁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系统，这也是这个级别的主流设定，但细节方面就不太一样了。在肉眼可见范围内，底盘被做得更加平整紧凑，据了解重心还降低了1.5%。谈谈驾驶感受吧，感觉更加明显，底盘的整体性很强，对于细小颠簸的过滤比较到位。除此之外，得益于更加轻量化的底盘设计和可变速比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这款车的运动感也相当不错。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回头数，曾于分手讲过别后言。

诚接受真正的爱，真正的心，遗忘吧过去的事，不要再怀疑、yeah、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你的声音，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才能靠近，我可以慢慢的等，直到你离去。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真正的心，遗忘吧过去的事，不要再怀疑。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你的声音，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才能靠近，我可以慢慢的等，直到你离去。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结婚之后的吴彦祖新闻少了很多，但是热度不减，因为我们看到的他的消息除了跑健身房就是陪妻女，从来都没有绯闻。陆川还曾经爆料，在拍《王的盛宴》的时候，每次大家出去喝酒唱歌，吴彦祖几乎都是滴酒不沾，而且还会非常自觉地和女性保持距离。大家喜欢他的不仅仅是那一张帅气的脸，而是因为脸传递出来的自律、克制、自持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天空